我叫陈小希，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画画， 画画， 画画， 和就画画吧。但是我16岁那年，最重要的事就是他了。叫江晨，我俩住一幢楼，每天等我一起上学。 江晨，我们一起去上学吧。 不要。 他经常约我一起学习，我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他对我也很温柔，从来不对我发火。 陈小希， 就是走路太快，我老跟不上。虽然我的青春好像都是在追逐着他，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他一定在偷偷等我。 美丽晨曦，放飞梦想，欢迎新同学来到国家重点中学晨曦中学。今天你以晨曦为荣，明天晨曦以你为荣。 江晨，你看，咱俩今年又一个班，天赐良缘，你就说巧不巧？ 看来今年晨曦录取分线又低了， 比去年低了5分呢，还好低了这5分，不然我差1分就考不上。 我真是运气好啊！ 江晨， 我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 那我再想想办法。 想办法，想办法，如何赢得男生好感？小瓜子脸， 一点都不好看。 你们这些小姑娘，就是跟我看不到一块儿去。陈小希，我给你推荐一本新的， 《世界名著》。 不看。 鸡不择食啊！你上 连我的你都不嫌弃， 成天你就抄，你说你这样怎么考上晨曦的？ 今天的卷子还挺简单的，是吧？我早就写完了。 真丢脸！ 你这包子吃了一节课了呀？ 瞎说，这都第5个了。这次期中考试听力太简单了。哈， 是吗？考试卷子还挺简单的，就是作文有点难，题目有点偏， 叫什么追求梦想。江晨，你觉得呢？我也就没写多少，就写了1000多字吧，一不小心就写多了。 追求梦想是范文，考试题目是公平公正。 你不知道啊？ 看看你的英语成绩， 你连作文都跑题。 咱们再看看你的年级排名啊， 倒退了75名啊。就照这个跨度，你只需要再考2次，你就可以全校垫底了。看看人家江晨，一个初中升上来的，怎么人家次次都考第一，你次次都往倒数里走？ 老师，我懂了，我一定向江晨同学看齐。 我觉得咱们俩学习成绩差不多，咱们俩组个组合吧，叫龙兄虎妹，怎么样？ 江晨，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啊？ 哎，我叫李威。 啊，有什么事吗？ 今天老师讲的语法我不是特别懂，能不能帮我讲讲？ 虎妹，虎妹，你表个态啊你！ 哪都不懂。 你觉得他脸小还是我脸小？ 他吗？他， 我脸太大了，不能跟你组组合。 哎，没关系没关系，脸大才像虎啊。 怎么能以学习成绩来判断一个人呢？ 温柔体贴。 从早餐开始为他准备你的爱心美食。 早。 早。 你的包子。 别再给我送包子。 江同学，昨天我给你推荐的那本书，我还看了另外一个版本，写的还不错。就是缺少那么一点点的社会批判性。 你可真有文化，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 陈同学，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有文化的。 江晨不会走了吧？ 8点了。 这个月你已经5次了。 高一8班，陈小希。 这个月才7号啊。 新早餐也不行。 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把课本翻到上次咱们学的那一页。锦瑟无端50弦，一弦一柱思华眠，这是一首非常凄美的诗，也是李商隐写给亡妻的一封情书。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同学，你找什么？ 请问 有没有那个情书大全？ 什么大全？ 作文大全。 爱情是一个命，这什么鬼啊？ 不长你背后！ 陈小希，你就指望这种东西能写出好情书了？ 懂什么呀你？ 那就是你不识货了啊！我告诉你，坐在你面前的可是晨曦中学大名鼎鼎的庆盛。我跟你说，我收过的情书没有五十，有三十了。你说说，他们为什么都给我送情书？ 为什么呀？ 因为我英俊潇洒，风趣幽默，又懂得女人的心。 我信你。 嗨， 还不如信这本书呢。 拜倒在你的小脚之前，久久的亲了你的双脚。啊？ 要不你再给我分享分享你的情书心得。嗯， 牧羊。 哎，我吃饭了。 牧羊。 陈小希。嗯。我爸跟我说了。嗯。不让我跟道士师娘谈恋爱。 我是要给一中校草写。 那行。你也帮我个忙，我就教你写。 还我几尺。这些都是你收到的？ 这些都是我要送出去的。 你不是情圣吗？你怎么还要给人送情书？ 你总收人家的，你不得礼尚往来？我就是送两张，给别人回馈一下。 你这都快改成发传单了。 你帮我送，我就教你。废话。嗯， 好，我送，我送，我送。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咱们就先来第一句吧，哪一句话一上来，咱们就能吸引读者往下读下去。 敬爱的 朽木，一上来咱就得热开场，你知不知道？热，我说你写啊。嗯。我爱你。 太热了吧？ 你听我说完呢。我爱你的眼睛，我爱你的眉毛，我爱你偶尔投影在我的心波。 啊，对对对对对，放上来。 人的一生中有许多的回忆，只愿你的追忆里有个我。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的把我向你推。 你家住哪儿？你往这条路走， 陈小希家边上。 李贝，你跟我们顺路吗？ 我先走了。 嗯，哎，明天见。我今天写了首诗，也不知道好不好，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把我向你推。你觉得怎么样？押韵不押韵？ 你有时间记歌词，不如多写几张卷子。 歌词？自从有了你，世界变得好美丽，一起漂泊，一起流浪，岁月里全都是最……还真的是歌词啊！ 喂， 小希，江湖救急，快上 QQ， 我把你拉到一个群里，快帮我个忙，我们群里说。 明天有一个春春的拉票活动，就在街心花园，我们都要准备好啊。 明天我奶奶生日，我去不了，我让我朋友替我去。嗯， 你明天会来吧？ 其实有事要忙。 怎么一个个这样呢？有什么事儿我帮你解决。 我得写封情书。 帮朋友写。 这还不容易，我帮你。你给我站住！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废话，但是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撂这儿了。我就是看上你了，你要是不答应我，我有一……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在这个学校待不下去。谁要是敢把你从我身边抢走，信不信我砍死你？谁啊？干嘛偷听人讲话？ 我没偷听你讲话呀。学校这么小，你声音又这么大。 哎，同学，学校这么乱呢？你是大哥。混社会的， 对，所以千万别惹我。肥猫到底靠不靠谱啊？还是自己写吧。 破的。错的，好，都对。来，林静晓，你点下一个同学。 陈小希， 好。 陈小希， 陈小希，快点，快点。尊敬，组织，平衡，平衡， BALNCE，这个我知道。 你就是新来的吴伯松啊？ 是，正是在下。 不是说8点来报道吗？都几点了？9点了。别以为是特长生，你就可以随意迟到。来，上来，来，听写。 好。大哥，靠你了。 谦虚的。谦虚的， 大哥，你别看我呀，我不会。 愣着干嘛呢？赶紧写呀！是让你们背单词，背单词就这么难吗？你还抄他的，他英语都不一定有你好。 那不是您还没教我呢。 别嬉皮笑脸的啊，去下面坐着去。 你怎么只知道一个单词啊？ 给同学们介绍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叫吴伯松，我是新来的，学游泳的，以后大家一起玩。 回去， 点下去。 哎，老师，我坐哪儿啊？ 那。 大哥。 你怎么叫他大哥呀？ 就是有点缘分，是不是大哥？ 哎，同学，嗯，你们班江晨在不在？ 不在。 他去哪了呀？ 那个 哪个？ 好像听说转学了。 他转去哪里了？ 不知道。 转学？ 下面大家自由活动。 下手为强。 气分子，水是分散剂，把这个画一下啊，画一下干嘛呢？一般以分子或离子状态存在，这个之前有讲过，你还记得吗？ 写的什么东西啊？ 好，下课吧。 陈小希， 你完成任务没啊？你就玩儿。 游戏写的。你竟然拿歌词糊弄我！我自己写的都比你教我写的好。 谁写的好？你去送一下不就知道了。 哎，同学，帮我找一下你们班那个秦琼。他写的情书，给你。 哎， 喂， 哎，秦书，哎， 秦 书， 秦书都送到我们班了， 好，别小屁孩打真的，我们的爱情到底飘向何方？是远方还是你？ 别闹！ 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小心， 一个默默爱着你的人。我虽然不能喝酒，但是我 却 喝醉，醉在你怀里。 陈小希，不要你走吧， 别着急走啊，师哥帮你赏析一下，写这水平也敢送，我闭着眼都比你写得好。 陈小希和陆阳惹事了，和高三的吵起来了。 这是不是你写的啊？嘿，你倒说句话呀！啊，敢送情书，啊还不敢认嘞，嘿嘿，怂了。 怎么回事啊？ 他们在读陆阳的情书。 读情书？ 对啊，读了。 你字认全了吗？你就读，读给姐姐听听，现在读给我听。 我不，你叫我读我就读，男生婆吗？男嘿， 哎。 哥们儿，瞧嘴脏了，来，我给你擦擦来。不，你谁呀？ 一个帅哥。 嘿，神经病！ 哥们儿， 这么喜欢情书，自己写呗，何必抢呢？ 那位瞧见了吗？ 我大哥。 你抢他的情书就等于抢我拉屎擦屁股的纸，你说我能不管吗？ 嘿，你这人嘴咋那么脏呢？ 还有更脏的尝尝吗？ 张世亮来了。 够义气。 长本事了是吧？还学会搞年级矛盾了？我看这个学校是容不下你们了。 这不是还没打上呢吗？ 陆阳，你给我闭上嘴！觉得现在是高一是吧？离高考还远着呢吧？那都去看看高三那帮人啊！现在急得连哭都来不及。来，刚才动手的、凑热闹的，通通都给我出去！反思去， 老师不关 谁的事儿啊？啊，我看就关你的事儿。写情书打群架，高三那儿也敢递，怎么的？还想搞我姐弟恋是咋的？刘老师，我跟你说啊，就你们班这帮兔崽子啊，闹事那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次不严惩，下次就进少管所。 我这正批 剩下情书呢，我拿出来。 我说不在我这儿。 陈小希呀，陈小希，真没想到啊，你还是共犯呢啊！他早恋了，有你啥事儿啊？能分你份子钱吗？ 不能。 拿出来。我们的爱到底飘向何方？是远方，还是你的心里？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一个默默在远方爱着你的人，虽然不能喝酒，但是我却很想醉，醉在你的怀里，醉在秋风里。写情书你都写的一模一样啊，你干脆发传单去得了。 完了，都是我写的了。 老师，就算是情书也是同学的隐私，读出来不好吧？ 情书都敢写，还谈什么隐私？不知道校纪校规吗？ 老师，校纪校规里也没有可以侵犯隐私这一条吧？ 张老师，别念了。 老师，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好啊，你们几个啊，都给我写检讨去，都给我写，给我签字，不写给我签字，不准走。 写完就帮你啊， 英雄，找吧，少侠，多谢。 今天是不是因为我才认出来的呀？ 不是。 哦，好吧，我教你写检讨吧。 嗯。 哎，你这句话不能这么写，没有写检讨口气这么大的呀。鉴于学校老师的行为不符合素质教育思维，你这样不能这样写。还是我比较在行，我教你。 你刚才真帅， 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了，你还不温柔？我告诉你啊，下回就直接拿着。 主要还是他情书写太差了， 我就是练练手。 哎，陆阳，你不是说你是情圣吗？ 行，这次多亏大家仗义相助，啥都不说了，奉劝我妈走起，去不去？ 不去。 我也是，去不去？ 啊？大哥都不去，我去干 呢。看见人我就干。 行啊，你江晨，跟我不相伯仲啊！哎，经过了这场恶战，咱们也算是共患难了啊。嗯。咱们组个组合吧， 龙兄虎弟。 你怎么偷听人家和小西讲话呀？你一直在关注我。我是说，咱们组个新组合，王达壮不是有 G 四吗？咱们就叫 T 三。 太傻了吧？难怪你那情书也就写那个水平， 比你打游戏的水平好点。 陆阳，你当自己行家龙。 江晨，你可算记住我的名字了。 起名字对我来说也不算难事了，再来吧，再来吧。 低眉浅笑 到， 有你顺有天来了吗？ 到。 女人就该顺，男人为粪坨。JC Love 来了吗？JC Love 来了吗？ 来了来了，这儿。 飞毛直下三千尺来了吗？ 是。 你的艳阳红符呢？ 哦，对， 怎么都塞在包里呢？ 做了好久的。 生日呢？怎么把春春头像弄成这样？ 穿穿红符都保护不好，怎么当玉米的？ 就是啊。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好了，别吵了，快想办法吧，红符都没有了。 我有办法，让我试试可以吗？ 干嘛呀？ 干嘛？ 这是干嘛呀？ 帮我找一张春春的照片，要好看的。嗯，能帮我拿着啊？ 能画好吗？ 好。今天真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这根玉米肯定被他们啃成玉米球。 对了， 之前情书写给谁的呀？ 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 都这样啊，以我有个朋友为开。江晨的吧？ 我那个朋友说， 是。你这朋友眼光挺奇特的呀，喜欢这么冷冰冰的人，也不怕自己被冻死。